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73集。首映式前，剧组人员必须先在外场签名板上签字，给人拍照，然后才能移步内场，等待活动正式开始。何修义在签名板上写何修义，左然也写左然，不过因为连笔较草，四点水像一条横线。而左然抬笔时又貌似无意的一转身，横线延伸至了何修义的下方，仿佛正在温柔地拖着何修义三个字。何修义想起来，在家族的香港首映式上，一向冰冷冷的左然开了个小玩笑，他竟配合影片模仿了沈志妍，在何修义竖着写的签名左右两旁将左与然拆开来写，中间隔着一个义字，变成了左义然。在观众眼里，这自然是配合影片的梗，可却让 CP 粉们着实嗨了一阵呢。站在签名板前让记者拍照时，何修义感觉到自己当真红了，不仅有许多记者上蹿下跳的喊， 哎，左然左然，哎，左然右边右边， 还有不少声音大呼小叫的道， 哎，何修义何修义，看这边这边何修义， 感觉十分不可思议，好像是在做梦。虽然何修义并不在乎红，可是得到喜欢终究是开心的。晚上八点，首映正式开始，一支宣传片后，主创人员上台，主持人不帅，可是气场很足。 各位晚上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想必全国观众都认识，是集编剧、制片、导演、演员多个角色于一身的左然。旁边这位呢是何修义，万里龙沙是他主演的第二部电影。最后这位是饰演片中反派的苏阳。 三人一一打了招呼，主持人将话筒递给左然， 来，请您介绍一下万里龙沙。 左然点了点头，开始了他的介绍。 他讲的是兄弟，两个结拜兄弟阴差阳错走上一正一邪两条道路，不过万里龙沙并未着重表现矛盾冲突，而是正相反的羁绊，最终是两个人之间的羁绊，既指齐剑飞对尹长东的，也指尹长东对齐剑飞的，使得他们避免了全灭的悲惨结局。他们都做出了一个关键的选择，相信大家看过之后就会明白我讲的话了。 能否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想到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想尝试去阐释一种超越生死的感情，说兄弟情其实并不合适。齐剑飞尹长东在福利院里一起长大，一同度过少年青年的时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个因为对方而选择成为警察，一个因为对方而选择加入黑帮，最终又是由于对方，一个辜负了警察局长，一个背叛了黑帮老大，他们都是彼此心中唯一的光，也是唯一的暗。这种感情其实难说是亲情，是友情，是爱情，还是别的什么，总之这是一种超越生死超越一切的感情。 哦，原来如此。首次自编自导自演，都有什么特殊感受呢？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我拥有了梦想中的体验感受，与梦境相像，但比梦境真实，总之呢非常开心。 哇哦，那我要祝贺你。 谢谢。 拍摄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吗？ 可能还是如何以导演的身份与演员们相处。 能不能说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呢？ 吊车侧翻的事。我住院之后呢，剧组人员表现出了许多的关心担忧，令我十分的感动，我会永远铭记于心的。 旁边的何修一听了不禁有点脸红，他自然很清楚左然讲的关心担忧是指自己。在那个病房中，他首次正视了他自己的感情。采访过了左然，主持人转向问何修义，对于左然首次指导，作为演员有何感受？会因为对方是个新人而感到不便吗？啊，随便讲，没关系，有我呢。 我与左导十分默契，有种化学反应，与他合作是很舒服。在我看来，默契才是首要因素，技巧全部都可以学习的。 那么左然指导与那些曾经专业导演指导在风格和方法上有任何不同吗？ 这非常不同。 也许因为我是工作室的艺人，左导十分了解我的长处短处，会使剧本脚本贴合我的特点。过去剧本脚本基本无法修改，我必须尽全力的去迎合他们。 那么您为何答应参演万里龙沙呢？ 一是因为飙戏感觉很好，演完家族意犹未尽；二是因为感激左导在我被人污蔑之时仗义直言。 这一段应当没问题吧？哎，算了，这样吧。 哦，这样。 接着主持人又问了苏阳两个问题，于是便进入到自由提问环节。大多问题都很普通，比如对于电影票房有预期吗？是否曾期待过拿最佳导演？下一部电影的计划敲定了吗？今后会将重点放在导演上吗？不过也有天马行空的，比如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邀您指导，您答应吗之类的。快到晚九点时，有个工作人员露出脑袋打了一个手势，主持人明白是时间差不多了之意，便说道， 哎，时间过得好快啊，只剩一点点了，两位主演最后再与观众说点什么呢？ 索然用修长的手指握着话筒， 希望大家能从影片当中看出我刚才所说的超越生死的感情吧。 一样吧，祖导演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没别的了。 既然左然当众表白，何修义也不愿藏着缩着，可他智商情商也就那样，不敢乱讲，于是选择跟着左然。讲完之后，何修义不出意外的听见左然一声低笑。 好的，那么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之后，我们将会正式放映《万里龙沙》这部影片。 在休息时间中，何修义逗左然小声说道， 喂，贵圈大手爬墙走了，你知道吗？ 嗯， 我给你发过的那个叫做虚作以待的大大呢，最近不发粮了。 虚作以待 ID 取自一个成语，是左和 CP 粉中最大的大手，人称大畜，产粮其实不多，然而既画又写， Q 图画技极好，段子文笔也佳，最最重要的是脑洞大，萌梗多，特能歪歪。在他的笔下，左和二人各种约会，各种情话，直叫 CP 粉面红耳赤，捧心到底。何修义挺爱看，很对他的口味。 哦，没爬墙。 嗯，你知道 他忙。 忙什么？ 忙首映。 何修义想了想，忽然感到十分惊悚。该不会 什么？ 没事。 这时大荧幕上打出了万里龙沙的片头，现场渐渐安静下来，何修义也专心地观看影片了。何修义发现在大荧幕上面一切都显得不同了，左人的脸被放大无数倍， 与监视器上大不一样，可却显得更精致了。左然右手一伸，在座位下勾起何修义的手指，何修义也五指一翻，与旁人十指相扣，两人就这样极隐蔽的十指相扣，带着一点羞耻，共同观看万里龙杀，左然首次为何修义拍的电影。这部警匪电影在大屏幕上与监视器中差别相当之大，因此明明已经是无比熟悉的剧情，何修义却觉得画面印在眼中十分震撼。齐剑飞、尹长东、张峰，甚至包括龙骨、张菊，人物各种感情喷薄而出，或者深刻，或者疯狂，似乎可以淹没掉观众席。而到了最后一枪，尹长东惨死在齐剑飞怀中时，何修一的手指忍不住微微发起了抖。在剪辑特效配音的衬托之下，尹长东之死又悲壮了许多。左然偌大的放映厅有人开始抽泣，渐渐的抽泣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竟是此起彼伏。何秀义感觉到自己身后许多姑娘在哭，在这种氛围下，何秀义也十分难受。片中尹长东死去了，齐剑飞将孤独一生，设身处地的一想，便连灵魂都站立了，自己真的不能失去左然。是的，何修义承认了，左然的爱对他来说已经非常重要了。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感谢您的收听。